不善于表达，他稳重的步伐，用尽半生撑起我们的家。他唠叨着长大，爱始终放不下，他被岁月融化，却将全部献给我的年华。他们都老了，眼睛也花青丝一边白发，堆积着担忧与牵挂。他们已老了，时间还多吗？与你共度的月牙，还剩多少能留下？如今你已长大，索取的爱要还给他，只不过一句话，将爱表达。担忧与牵挂。